电影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讲述了女主人公在好友帕蒂斯的安排下来到了意大利小城托斯卡纳，决定重新拾笔进行创作，并且呢获得了许多真挚的友谊的故事。这部电影取景在夏日的托斯卡纳，原声找来了加拿大头号配乐高手克里斯托夫·贝克担任。 Thank you.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泰戈尔的诗句，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